这首全中国强力首播，来自王心凌《爱的重量》。这首歌不仅是作为电视剧《爱情》的开关的主题曲，同时也是他时隔三年的个人第12张专辑的主打歌曲。接下来继续我们的全中国强力首播，即将听到的是正在热播的古装传奇剧《火王之破晓之战》的插曲，由何洁、苏醒共同带来《水仙》。 全中国强力首播。 这是来自何洁、苏醒共同带来《水仙》。这首歌是用花蕊来形容女子的灵动纯洁，用花瓣来形容男子的守护，引申为剧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情愫。同时这首歌也是由这样一对好朋友来演唱，将戏中的爱情和戏外的友情层叠加深。好，在听完了何洁、苏醒这首《水仙》之后，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些歌曲拥有一些未来感。首先这一首是本周以第26名的成绩进榜 9% 的创新者，我们可以听到潮流 EDM 的曲风带来非常未来的感觉，而且也有着创造未来的态度。加速度无重力，你创造未来，就来听这样一首创新者。 手机程序无法套用公式，快自定游戏模式，不再被选格式。Break the block， 快拿出武器 ，You better cop the， 我带你 be free。潮流淹没潮流 ，Round and round again， 我会证明我无限的可能。 自由穿梭，极限压力，身体摆脱地心引力，没规则是我们。有规则 This is a new gener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and determination Burning with the fire Na na na na na Space Oddity， 不论是属于1969年的 David Bowie， 还是正在榜上的吉克隽逸，这个名字都有着科幻未来的感觉。在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 Space Oddity 当中，展现了一个以月球为家的科幻场景，多美的风景，地球悬在空中，新的地心引力让我失重。未来不仅是有着科幻的属性，还有着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以及实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新歌在本周取得了季军的好成绩，而在八年前林宇群的第一张原创中文专辑叫做《未来的第一站》。 让我大声说出心里的感谢。 才能集中到前面。我要的不多，就几分钟的时间，让我大声说出心里的感谢。爱是我的地 2010年，林奕群的专辑同名主打歌就是这样一首《未来的第一站》。而在本周，他的新歌《如果重来》也是取得了季军的好成绩。这个小时我们听到的歌曲充满一些未来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特别的有这种励志还有鼓励的感觉，未来的一切都是我们赖以实现的目标。那接下来这首 MP 魔幻力量和师兄五月天阿信合唱的歌曲也说明了这一点，这就是未来就是现在。 Get ready, get ready, get ready, 未来就是现在。 Get ready, get ready, get ready, 未来就是现在。 我手拿空瓶当作麦克风，在街头吹风，唱的歌没人听没人懂。我就是无法让我 let it go， 我还没疯够，这条路很孤单却享受。 让我从暖乡一路唱到亚洲， 让我把所有感伤谱成感动， 让我从许愿一路唱到万口， 让全世界都成为了我的心中。 Here we go lonely lonely 当机会成 Max Song， 唱我的不朽， 让孤单证明我的执着， 让我从暖乡一路唱到亚洲， 让我的潮流从不随波逐流， 让我从许愿一路唱到万口， 让全世界都成为了我的心中。 Here we go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lonely rock sta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never give up， lonely lonely。

市气象局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明天白天北风4-5级，阵风6-7级，最高气温只有-2度，风寒效应明显。未来三天是大风降温天气，请大家关注气温变化，注意防风防寒保暖。此外，风干物燥，森林火险等级高，还需要注意用电用火，谨防火灾，并且杜绝一切野外用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山区有零星小雪，南风2级转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晴，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内有孕热，外感风寒，请服用同仁堂耳感清口服液。耳感清口服液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有痰等症。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是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大家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活动方面，在第32个国际志愿者日来临之际，文化感动生活北京文化志愿者2018国际志愿者日主题活动在中华世纪坛主会场拉开帷幕。20个优秀文化志愿者团队组织者、40名优秀文化志愿者个人受到年度表彰。10年来，文化志愿者每年从腊八到元宵节，都要深入全市山区农村、社区困难家庭、敬老院、福利院等地，组织民间花卉和群众文艺节目展演等形式，为坚守在工作一线的首都建设者以及山区农村弱势群体送去最真挚的新春祝福。前天，北京匡时2018年秋季拍卖会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开始预展，中国书画、宫廷瓷玉、古董珍玩、国石篆刻、紫砂茶香、现当代艺术、名酒佳酿等板块近2000件精品佳作其中亮相。其中，中国书画板块重点推出成道近现代书画业厂、成道古代书画业厂两大品牌业厂，石涛、建江、郑燮、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等大师云集，不容错过。改革开放币第一批次的预约正式开始，想预约的市民这几天可以通过中国建设银行的电子渠道和柜台网点进行预约，12月28号开始兑换。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双色铜合金纪念币面额为10元，直径27毫米，材质为双金属铜合金，发行数量1.8亿枚。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董化。关于未来，不仅有在大荧幕上电影里刻画的或近或远的未来世界，其实在歌曲当中，歌手和音乐人也在用音乐来构筑一个想象当中的未来世界。首先，这首歌曲来自于林俊杰，编号89757，这是林俊杰映射出的一个机器人的编号，定义在遥远的未来。 在流行音乐当中，关于未来的想象从来没有结束。在上半段我们听到了像 Space Oddity， 提到了1969年 David Bowie， 那是在太空竞赛登月成功等一系列大事件的作用之下，众多音乐人关于太空也好，宇宙以及未来的无尽畅想。而回到中文流行歌坛，我们来听这样一首歌，这是郭顶在2016年的《水星记》，收录在这一年他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 着迷于你眼睛，银河有几颗星，穿过时间的缝隙，它依然真实轨迹，这顺眼的光景，最亲密的距离，沿着你皮肤纹理走过去，这手臂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等到分不清季节更替，才肯说着你。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缘才能进入你的心，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咫尺远近却无法靠近的那个人，要怎么担心，要多么幸运才敢让你发觉你并不孤寂，当我还可以再跟陪着你， 想把我的心就搬到你门口，好让你能看看我在的宇宙，吹着微风能否感觉身体轻松，想要唱歌你能不能打麦克风，还有一个要求，把手放在胸口听我脉搏跳动，那是我的律动，我知道你害羞，我会在你左右，天气每个小时都变得森林在整个歌，我的星球日历都被你吸走，如果害怕紧着我不要放手，我的星球神奇的动物都有，带你参观整座我的热气球，我的星球感到开心就拍手，听到音乐不自觉跟着点头，我的星球服务你全力不休，只要你答应做我的女朋友，要欣赏落雨不用等太久，海面偶尔刻进游泳的斑鸠，在便利商店不买薯条和啤酒，如果听睡前故事就朝我招手，这颗蓝色星球拒绝赏心忧愁，疯狂热爱自由，氧气也很足够，不快乐要祈求，烦恼照单全收，做选择的时候听内心在低声唱歌，接下来是副歌，我的星球日历都被你吸走，如果害怕牵着我不要放手，我的星球神奇的动物都有，带你参观乘坐我的热气球，我的星球感到开心就拍手，听到音乐不自觉跟着点头，我的星球服务你全力不休，只要你答应做我的女朋友，我的星球眼里都被你吸走，如果害怕牵着我不要放手，我的星球神奇的动物都有，带你参观乘坐我的热气球，我的星球感到开心就拍手，听到音乐不自觉跟着点头，我的星球服务你全力不休，只要你答应做我的女朋友。 刚刚两首歌曲，郭顶的《水星记》和他的《飞行器的执行周期》专辑，就像是星际穿越那种科幻的感觉。音乐当中也有着序列式的合成器音效，而刚刚这首汪苏泷的《我的星球》，他的克制凶猛专辑用歌曲构造了一个近未来的废土世界，这又是对应了未来科幻的另外一种风格题材了。 接下来这首歌的推出给了很多音乐人一个灵感，在传统中文流行的进化升级当中加入一些未来科幻的富有空间感的声音效果，既有全新的感觉，又维持了传统流行音乐的结构。我们就来听孙燕姿这首《克卜勒》。 等不到你成为我最闪亮的星星，我依然愿意借给你我的光，投射给你，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等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

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即将推出全新专辑的王心凌这样一首新歌《爱的重量》，通过本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 全中国强力首播。 失去的瞬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中国强力首播王心凌这样一首《爱的重量》，这也是她个人第12张全新专辑《Cindy Love to Sing》《爱心凌》专辑当中的歌曲。这首歌曲也是专辑的先行曲，并也是电视剧《爱情的开关》的主题曲。这首歌我们听到，有别于她以往的唱跳风格，呈现出了使她从容淡然的一面。接下来第二首通过节目全中国强力首播的新歌是来自何洁和苏醒的《水仙》。这首歌同样是一首影视单曲，它是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的插曲。 全中国强力首播。 这是何洁和苏醒为电视剧《火王之破晓之战》所演唱的插曲《水仙》。苏醒和何洁出道这十多年，他们见证了内地歌坛的崛起，和上个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港台地区一统天下相比，如今内地歌坛已经完成了逆转，有不少的港台地区歌手在他们的个人专辑当中也开始收录翻唱内地歌手的作品，比如下面这样一首 终于等到你。那是张信哲翻唱自张靓颖的代表作，这首歌曲本周排在第33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邓紫棋， 内地真人秀的复燃，有不少港台地区的歌手通过登上选秀的舞台，打开内地的市场。当中最典型的代表之一便有 JAM 邓紫棋。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她在《我是歌手》的舞台上翻唱汪峰的《存在》。 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谁知 是邓紫棋翻唱汪峰的《存在》。这几年我们看到百花齐放的综艺催生了翻唱热，每年少见新经典，不过翻唱老歌却是满天飞。在《我是歌手》上意犹未尽的狮子合唱团2017年推出了一张翻唱专辑 Replay，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他们选唱翻唱内地老牌摇滚乐队黑豹代表作 Don't Break My Heart。 也许是我不懂的事太多，也许 我的错，也许一切已是麻麻的错过，也许不必再说，从没想过你我会这样结束，心中没有把握，只是记得你我彼此的承诺，一次次的冲动、yeah、Don't break my heart， 再次温柔，不愿 care 了你那保持的沉默，独自等待，默默承受，喜悦总是出现在我梦中、yeah。也许是我不懂的事太多，也许是我的错，也许一切已是慢慢的错过，也许不必再说，从未想过你我会这样接受，心真如此难过、哦、只是记得你 是狮子合唱团翻唱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萧敬腾在2009年翻唱王菲的开道荼蘼，同样是摇滚的风格。

南美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这首歌曲是全中国强力首播，来自于 AKB48 中国姐妹团 AKB48 Team SH 的出道单曲 Love Trip。 听完了首播歌，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港台地区翻唱内地歌手的作品。朴树虽然不算高产，只推出了三张专辑，不过他的作品也常常被拿来翻唱，比方说那些花儿、平凡之路、旅途等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郑秀文的粤语版《我爱你再见》。 也许喝下了香槟，面前面孔都映尽迷人，人潮如同我会中你这主人走近 Lady shall we dance， 声音仿佛舞动了心，林在耳边说，想得到我的心，也许那便叫开心。 是郑秀文翻唱朴树的《我爱你再见》。朴树是经由高晓松发掘入行，在校园民谣时期，高晓松凭借一己之力成就了老狼和叶培，同桌的你更是令高晓松以及老狼名扬天下。在多年之后，刘若英在2010年在一起专辑当中就收录了翻唱版。和老狼民谣的质朴相比，

失去了 baby， 别对我说失去了 baby， 这一天一天一天一天都背叛， 你使我感到后悔。 这是苏慧伦1999年《懒人日记》专辑当中这样一首《一天一天》，这是翻唱自新裤子乐队的《别对我说失去了 baby》。这个小时最后我们分享到的是莫文蔚翻唱自赵照这首《当你老了》。如果说原唱赵照的演绎是朴实深刻，那么接下来我听到的这样的翻唱版本则让这样一首歌曲多了一层牵肠挂肚的感觉。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灯火昏黄不定，当我老了，我真希望这首歌是 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30位，平安金美儿《燃的青春》。第29位，陈志朋《我就爱你》。 我就爱你呀，爱你呀，爱你呀。 第28位，金莎《若只如初见》。 一生只如初见，瞬间偏永远。